攻读《列王纪上》第八章。那时，撒罗满召集以色列众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和以色列子民各家族族长，都到耶路撒冷，为将上主的约柜从达卫城即西庸运上来。以色列全体民众于是在厄塔宁月，即第七月的庆节期中，聚集在撒罗满王那里。以色列所有的长老来到后，司祭们便抬起约柜，司祭和利未人分别将上主的约柜、会幕和帐幕中所有的圣器运了上来。撒罗满王和聚集在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在约柜前祭杀了牛羊，多得无法计算，不可胜数。司祭们将上主的约柜抬到殿的内部，即至圣所内，放在革鲁宾翅膀下早已预备的地方。革鲁宾的翅膀原是伸开的，正遮在约柜的所在地之上，所以革鲁宾在上面正遮着约柜和抬约柜的杠杆。这杠杆很长，杠头从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看不见，直到今天还在那里。约柜内除两块石板外没有别的东西，是以色列子民出埃及后上主与他们立约时梅瑟在何勒布山放在里面的。当司祭从圣所出来时，云彩充满了上主的殿，以致为了云彩，司祭们不能继续奉旨，因为上主的荣耀充满了上主的殿。当时撒罗满便说，上主曾决定住在幽暗之中，如今我已为你建筑了一座居所，作为你永久的住处。然后君王转过身来祝福在场站立的以色列全会众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亲自完成了他亲口对我父亲达卫所做的预许。他曾说过，自从我领我的百姓以色列出离埃及的那天起，我从未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一座做我名下的殿。但是现在我选择了耶路撒冷做我名的居所，拣选了达卫做我百姓以色列的领袖。我父亲达卫原有意为上主以色列天主的名建造一座殿宇，但上主却对我父亲达卫说，你有意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你这番心意固然很好，但不是你要建造这殿宇，而是你亲生的儿子，他要为我的名建造这殿宇。现在上主实现了他说的话，我已如上主所说的继承了我父亲达卫，坐上了以色列的宝座。我也为上主以色列天主的名建造了这座殿宇，在殿内我也为约柜预备了一个地方，约柜内存有上主的约板，就是他领我们的祖先出埃及时与他们所立的约。此后撒罗满当着以色列全会众，立在上主的祭坛前，举手向天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上天下地没有一个神能与你相比。你对那全心在你面前行走的仆人常是守约，表示慈爱。你对你仆人我父亲达卫所应许的你都履行了，你亲口应允的你也亲手成就了，正如今天一样。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现在求你实践你向你的仆人我的父亲达卫所应许的吧。你曾说过，只要你的子孙固守正道，在我面前行走，如你一样在我面前行走， 你绝不缺人在我面前做以色列的宝座。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现在求你使你向你仆人我父亲达味所应许的话予以实现吧。但是天主实在住在地上吗？看，天和天上的天尚且容不下你，何况我所建造的这座殿宇呢？上主，我的天主，请垂允你仆人的祈祷和恳求，俯听你仆人今天在你面前所发的呼号和祈祷。愿你的眼睛昼夜垂视这座殿宇，看顾你所说我的名要永留在此的地方。愿你垂听你仆人向着地方要行的祈祷，愿你垂听你仆人和百姓以色列向着地方所发的哀祷。愿你在天上从你的居所予以垂听，请垂听，请宽恕。若有人得罪了自己的邻人，被迫以咒词起誓而来到这殿内，在你的祭坛前起誓，愿你从天上垂听受理，为你的仆人审断，惩罚恶人，照他的恶行报应在他头上，宣告一人无罪，照他的正义酬报他。当你的百姓以色列犯罪得罪了你，在敌人面前被击败时，如果他们回心转意，称颂你的名，在这殿内向你祈祷恳求，愿你从天上予以垂听，宽恕你百姓以色列的罪过，令他们回到你赐给他们祖先的地方。即使他们犯罪得罪了你，只是天空闭塞不语，如果他们向着地方祈祷称颂你的名，并因你的惩罚而远离罪过，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百姓以色列的罪，指给他们应走的正路，使雨降在你赐予你百姓作为基业的地上。如果此地发生饥馑瘟疫，五谷枯萎生霉，或遭受蝗虫马纳，或有敌人犯境围困门下，或不惧遭受什么灾祸疾病，如果你的百姓以色列个人或团体心中感到内疚，向着殿深受祈祷哀求，愿你从天上你的居所予以垂听宽恕援助，照个人的作为予以赏罚，因为你认识人的心。唯有你认识所有人子的心，是他们在你赐予我们祖先的地上终生敬畏你。至于那不属于你百姓以色列的外邦人，如果为了你的大名自远方而来，因为他们听见了你的大名和你大能的手及伸开的手臂，来向着殿祈祷，愿你从天上你的居所俯听，照外邦人所请求于你的一切去行。这样可使地上万民都认识你的名而敬畏你，如同你的百姓以色列一样，使他们知道我所建造的这殿是属于你名下的。你的人民如果在你派遣他们所走的路上与敌人交战，而他们向你所拣选的这城，向我为你名建造的这殿祈求上主，愿你从天上俯听他们的祈祷和哀求，为他们主持正义。如果他们犯罪得罪了你，因为没有不犯罪的人，而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于敌人， 让敌人将他们掳到或远或近的敌人地域内。他们若在被掳往的地方回心转意，在充军之地求你说，我们犯了罪，我们行了恶，做了悖逆的事。如果他们在俘虏他们的敌人地域内全心全意归向你，向你赐给他们祖先的地方，向你所拣选的这城和我为你名建造的这殿哀求你，愿你从天上你的居所俯听他们的祈祷和恳求，并为他们主持正义，宽恕得罪你的百姓，宽恕他们违犯你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俘虏他们的敌人面前获得怜悯，对他们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终究是你的百姓，是你从埃及由熔铁炉中领出来的产业。愿你常睁眼垂顾你仆人的哀求，你百姓以色列的哀求，他们无论何时呼求你，愿你都予以垂听。我主上主，因为你曾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选拔出来做你的产业，正如你在领我们祖先出离埃及时借你的仆人梅瑟所声明的。撒罗满跪在上主的祭坛前，举手向天祈祷哀求上主完毕，就起来立着，高声祝福以色列全会众说，上主应受赞美，因为他照自己所应许的，使自己的百姓以色列获得了安居。凡他借自己的仆人梅瑟所应许赐福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愿上主我们的天主与我们同在，有如与我们的祖先同在一样，不离开我们，也不抛弃我们。愿他使我们的心归向他，履行他的一切道路，恪守他吩咐我们祖先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愿我在上主面前所做的恳切祷词，昼夜在上主我们的天主面前，好使他天天维护他仆人和他的百姓以色列，使地上万民都知道，只有上主是天主，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但愿我们的心全归于上主我们的天主，遵行他的律例，恪守他的诫命，如同今天一样。此后君王和全以色列一同在上主面前祭杀了牺牲。撒罗满祭杀了牛22000头，羊12万只，献于上主作为和平祭。君王和全以色列子民就这样为上主的殿举行了奉献礼。当天君王又祝圣了上主殿前的内院，在那里奉献了全燔祭、素祭与和平祭的脂油，因为上主面前的铜祭坛太小，容不下全燔祭、素祭及和平祭的脂油。同时撒罗满又举行了庆典，与从哈马特渡口到埃及小河的全以色列人举行了盛大集会，在上主我们的天主面前举行庆节7天，又7天，共14天。第八天君王遣散了百姓，他们为君王祝福后各自回了本家，对上主向他的仆人达味、他的百姓以色列所施的种种恩宠都非常高兴欢喜。